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与专门保管印章的清兵相熟，只说是奉公子命，便如以往无数次那样轻而易举地请出了石庭云专用的圆章。楚子林没有用公子用过的那方火漆块，而是解开另一个小匣子上的祥云扣，取出了一方全新的火漆。同为将军府特制的火漆，这一块的色泽、光感、形状比之另一块丝毫不差。楚子林点燃火折子，火焰在他眼眸里跳跃几下，火漆的前端开始融化了。在他有些狂热的目光下，一滴饱含鸩毒的毒汁滚烫地滴落在了小木桶的封口处。鲜红的印章落下，一道烙着石庭云三个字的有毒钱迹在太阳照射下散着有些刺目的光。盖章是在身侧有人的情况下执行的，那清兵一直守在旁边，丝毫破绽都没能看出。楚子林抬手打算把圆弧印章递还给清兵，结果二人交错时，楚子林低头收起火漆块，一错眼一失手，圆章滚落在地，沾了些黄泥。楚子林一惊，抱歉道： 抱歉，我去帮你清洗。 不远处便是清溪，他自然地捧了那张去，一点一点把印章上站着的鸩毒洗去。他嘴角带着笑意，一如往常。傍晚，队伍驻扎了下来。闻到饭香时，躲在帐中悄悄给那南疆文官写信的楚子林一怔，他仿佛闻到了羊肉的香气。看来镇南关那边当真是一场大劫了。果不其然，当夜石庭云自掏腰包，在旁边的村落里买来了羊，烤了20只羔羊、50只成羊，分给了全部将士。这点肉食真要分的话，每个人也分不到多少，但已是石庭云在短时间内能搜罗来的全部，将士们也不会在意这些，个个欢欣鼓舞。定远大捷，前来攻城的南疆人死伤惨重，5000军士无一回还。石庭云站在高台之上，满怀欣喜地一指台侧头戴密离的于风眠。 南疆人用了田豪之术，悄悄运来木牌福州，还企图强渡护城河。多亏先生献计，观察敌方来向，在城墙下侧挖下小洞，趁夜色悄悄注油入河，又趁风势引火，将来犯之敌烧了个人仰马翻。 楚子林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笑容微微僵硬在脸上。这于凤面面上不显，却是十足的心黑手毒啊。而公子这般大举庆贺，也在无形中为于凤面在军中打下了威信。众将士有些还没有上过战场，闻听喜讯也将一个好字喊得震耳欲聋。五国之土地不让分毫。站在台上的池小池在激昂的群情中静了下来，跳坐在了高台边缘，望着这群不过18、9岁的年轻人围着火堆大声谈笑跳舞划拳。堂堂的火光映亮了他们年轻的脸，他们可能在未来的某时某刻会化作战争焦土上的无定骨。池小池唯愿他们死去的那一刻仍做着千秋家国之梦。他拧开腰间酒壶喝了一口，视线微转，在连绵的一片火光中看见了13皇子颜元恒。颜元恒像是在发呆， 与他对视许久，方才略不自然地转开脸去，迈步欲走。身后传来一声轻浮的口哨声。颜元恒本以为石庭云在叫自己，身体稍转，悄悄侧过视线去，却发现并非如此。石庭云早已看向了另一个方向，将酒壶扔给了近旁一个酒壶空了的年轻士兵，旋即跳下高台，朝着余风眠跑去，竟是看也没有多看他一眼。颜元恒心脏一热，又是一酸，也不知是哪里冒出的念头，驱使着他快步向前，站在了那个接了石庭云酒壶的青年身前，指一指金黑色的酒壶道：“ 我可以喝你一口酒吗？” 那士兵张嘴欲饮，见到十三皇子向他讨酒，差点把酒倒在自己脸上。他受宠若惊，跳起身来，双手奉上，结结巴巴地请他用。颜元恒抱着酒壶在士兵中坐下，破天荒地问了不少话。毕竟都是同龄人，士兵们见着十三皇子没有什么臭架子，虽然说话文绉绉的，好在不掉书袋，能听得懂，便也渐渐同他热络起来，还撕了羊腿给他。颜元恒捏着酒壶嘴抱在怀中，一口未饮，也不再提还给士兵的事情。当夜，楚子林将小心于风眠一事添于信件末尾，确认自己已将向石金红下毒之事说了个明白，便将事前藏好的小木桶取出，放好信纸，将桶盖扣好，在表面盖上了伪造的圆弧印记，便来到了歌龙前。军帐中巡夜的人仍按往常一般行事，丝毫不受那狂欢的影响。楚子林一路避人绕行，来到歌龙前，取出那只额前有白迹的鸽子，在他的足上绑好了小木桶。身后有脚步声传来， 谁在那里？ 楚子林回头， 我，楚子林。 是少将军的近侍啊。 巡夜的队长不大认识楚子林，只听过他的名字，闻声便放下了心来。 这么晚出来，有事？ 楚子林面不改色。 啊，替少将军办事。 哎，少将军辛苦。 巡夜队长长叹一声，便引着小队离开，再无怀疑。楚子林背对几人，冷冷地挑一挑嘴角，放飞了手中的鸽子，鸽子扑棱棱扇动翅膀而去。在偌大的军营中，放飞鸽子的声响不算很大，至少不可能传到主帐中去。他抚着腰间那块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玉佩，直到鸽子消失在他目力所及范围之内，方抬步往主帐方向走去。不过是一场小胜而已，镇南关真正的战事有他楚子林而是。然而他想不到的是，主帐中的两个人仍未入睡。池小池问娄隐， 他放鸽子了。 娄隐单指轻抵着太阳穴，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另一件事上，只能草草应道， 嗯。 池小池便不打扰他了，直到娄隐的身体往下软了软，垂下手来，长舒一口气。池小池忙给他擦汗。 成功了吗？ 娄隐闭上眼睛，微微喘着。 放心，那是地磁定位算法的最优解。 鸽子识图的方式与人不同，是靠微妙的磁场力辨别方向。娄隐能够保证，在他对磁场的干扰下，楚子林放飞的两只鸽子都会去到他该去的地方。事已办成，池小池也放松了不少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， 我去给你拿吃的。 送走第一只鸽子已经耗费了娄隐太多的精力，让他连晚饭都没有胃口吃。他睡前特意交代阿叔，让他炖一点汤，准备几碟小菜备着，一定要清淡些。一只手轻轻抓住他的袖子。 不用，我不大想吃东西。 池小池忙着穿鞋。 不吃东西可不行。我去拿。你想要点什么？ 我让阿叔已经做了几样。 他刚刚起身，腰身却被一只手臂从背后圈住，一下没能保持住平衡，跌坐在床上。耳畔是楼隐的声音，明明的声音并无实质，池小池却有了被那声音一下下轻触抚摸着耳朵的实感。 现在吗？ 楼隐含着笑把头抵在他后背上。 我只想要我的自由解。